人武功，高温出铁路完全新事务。你带着梦来做你的制服，然后越夜越热共我接触。一起春晚下变走，一起将笑容接收，举手挥国情绪由左至右。要快乐自由永久，这感觉结合两手，善或醉完全是心跳合奏。 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跟沉淀。 如今风依旧在吹，秋天的雨跟随，心中的热全不退，仿佛继续闭着双眼，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。色的思念突然间变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。后冬天给夫妇不再留恋，绿色的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，不过一季的时间又再回到从前。